景不常啦。古代嚟講，大家都知啊，可能香港咧禁槍嘅有時間，突然間禁咗槍咁啊，冇得撈咯喎。咁啊，但係咧嗰啲歌姬咧就未禁嘅喎啊。 可以咁講啦，即係比較有啲距離啦嚇，同觀眾。咁呢種我哋 可以咧，即係用清唱咧，或者轉言之，佢唔係娛樂嘅，佢唔係淨係娛樂，佢真係一個欣賞嘅。咁我哋下次咧嗰啲曲目咧就會係同今日嗰啲係完全唔同，嗰種係比較可以話係音樂上面係比較複雜啲啦，深少少啦。咁就 另外咧，我就想知道咧，即係嗱。我又講翻印象啦，即係一般人一朋友聽翻粵曲咧，都係要追一啲唔知個孔子嗰啲劇情嘅，即係就算明明唔係嗰班人咧，但係你又見到個孔子喎，即係老孔咁樣喎，咁點解有咁嘅現象咧？即係係咪究竟係佢徒弟一定要跟翻其中一個名咁樣？ 如果你話個名一樣，就通常係咩字輩咁樣啦，即係好似兄弟話咧。如果你係跟嗰個師傅，通常佢都會有嗰個字。不過而家好似就冇呢種做法，比較少啲。首先就少咗收徒弟先啦，培訓計劃就好多，但係收徒弟比較少。 係，咁變咗我覺得説唱或者男音呢樣嘢咧，又好似冇個架構咧，完全同啲大戲，因為嗱嗰啲唱法咧就係一個大戲班咁樣傳承落嚟噶嘛。但係説唱咧就好似係 solo， 即係 indie 嘢嚟，即係獨立音樂咁樣，即係自己有自己嗰個唱法，自己有自己嘅歌詞噶嘛，就唔係話邊個歌係比較經典嘅就跟住唱咁嗰種。 而家男音咧都有呢種情況嘅，點解咧？因為出現咗男音嘅經典。當你一旦係啦，當你一旦出現經典咧，就會有呢種原唱啊，或者邊個嘅流派啊咁樣。但我哋今日唱古仔咧，就會少啲呢一種啦，因為其實我講古仔其實。就算我同一個人講故事，可能我每一日講法都唔同啊，着重嘅情節都會有啲唔同。咁所以講故仔咧就冇咁着重呢一種嘅叫做有一個模或者有一個特別有一個 model 或者有一個經典人物、經典唱法咁樣。 但會唔會咁樣好唔流行咧？嗱，你要識得寫啦，即係唱翻啱自己個韻啦。又要有個睇法啦，因為好多人冇睇法，咁你見到 Facebook 流傳嗰啲 status 都係人哋寫嗰啲嘅嘛，好少人自己打啲嘢出嚟噶嘛。 咁其實唔係咁難嘅，都係揾翻啲經典嚟唱下先嘅。即係 另一種就係 演奏嘅方法。 文人就將某啲男人就咬文嚼字，讀得好靚嘅。咁所以嗰啲詞咧，就我哋頭先嗰啲咧，就你見到好 通俗啊，我隨口噏啊， 好難再唔翻同一次。 下 次唱唔翻。 咁你哋又會唔會唱下啲經典？ 因為當 係啦，咁所以我知道大家聽到男音可能都會有少少期待嘅，或者係咪會有嗰首或者嗰首咧？